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今天呢是11月22号星期一，我们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尽管是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良好，但是北风呼啸，天气非常寒冷，气温上升缓慢，空气干燥。预计下午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大家呢需要注意防风防寒防火和补水润燥。到了晚上风力不大，气温迅速降低，最低气温呢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级转2-3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只有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另外今天呢是小雪节气啊，小雪节气的到来也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雪量也会逐渐增多，还是提示大家大风降温天气外出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今天节目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12万工业软件人才缺口待补，我国首家数字经济人才市场揭牌成立，中国企业在新一代显示技术方面有望实现领先，苹果计划2025年前推出自动驾驶汽车，有可能没有方向盘。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另外今天周一，我们的节目在听听 FM 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互动，今儿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跟一会儿我们访谈节目的内容啊有关系，说一说您每天在游戏上花费的时间大概有多久。这个游戏我觉得范围可以广一点啊，既包括手游啊，比如说这种手机啊 iPad 上面的各种小游戏啊，或者是联机的游戏，也包括传统意义上我们的一些游戏放松的项目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每天在游戏上的花费时间大概能有多少呢。好的，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创资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首先我们来关注人才啊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信息。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信息管理等工业软件的应用场景啊进一步增加了，工业软件领域的人才需求也呈现了上升态势。相关预测显示，到2025年，我国关键软件人才的新增缺口会达到83万。从需求类型上来看，关键软件领域紧缺岗位集中于高端的技术职位，其中像架构师、前端算法开发工程师最为紧缺。工业软件人才缺口将为12万，工业软件也将成为人才紧缺度最高的领域之一。业内人士表示，软件人才缺乏是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新兴领域和核心关键领域的软件人才缺乏问题尤为突出。工业软件和其他行业软件研发具有较大的区别，因为以制造业为主的行业类型比较丰富，不同制造业行业制造流程区别较大，不同规模企业信息化水平也不一致，因此工业软件需要解决的问题差异性也比较大。我们说工业软件人才缺口待补，人才专业更加细分化，是目前啊这个领域人才培养的一个现状。好，继续来关注人才需求方面。在日前开幕的2021重庆英才大会上，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正式揭牌成立。这是经人社部批复设立的我国首家数字经济人才市场，旨在助力重庆加快集聚数字经济人才，优化数字经济人才流动和配置，打破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瓶颈。 到2025年，该市场将力争打造成高端数字经济人才培育基地、全国数字经济人才输送交流平台。据了解，为了合理利用现有成熟平台资源，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依托重庆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中心平台来打造。这个平台成立至今，已经累计开展就业创业活动1000多场，服务大学生71万人次，可以提供线上线下招聘、创业孵化路演、职业能力提升等各类功能服务，具备建设数字经济人才市场所需要的条件，能够快速地投入使用。依托啊各个领域的人才，才能推动我们的科创事业哈快速的向前发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近日 TCL 华星对外发布了5款新品。据了解，这5款新品呢是基于 MLED 和 OLED 两大核心技术路线进行研发创新，其中包括许多行业顶尖的制造工艺与屏显科技。在接受采访时， TCL 华星 COO 赵军表示，中国企业呢，在新一代显示技术方面有望实现技术上的领先。未来结合中国厂商在成本和效率方面的优势，综合竞争力有望实现行业领先。目前从全球面板行业来看，中国面板企业在竞争力方面不断地进行研发和升级。赵军认为，在成熟的 LCD 领域，中国企业呢在技术、产品、综合竞争力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日韩，形成了全球领先的竞争力，包括在市场份额、成本、效率以及相关技术等方面已经实现了领先。如果从3到5年、5到10年的发展来看，包括印刷 OLED、Mini LED 和 Micro LED 在内的新一代显示技术，中国企业已经与日韩企业处于同一领跑线了。我们说，依托这样的显屏科技的发展，也给很多游戏爱好者带来了一定的福利啊。就是在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显屏让我们感觉视觉非常好，体验感也非常好。那今天我们在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来聊聊您在游戏上花费的时间啊，大概是个什么样。一会儿我们在访谈环节当中也会和大家说一说游戏产业的一个发展情况，以及跟我们生活发生的关系。我们看到很多听友啊，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互动，比如说宝姐姐说，我不玩啊，不玩游戏，浪费时间，还容易得颈椎病，这非常注重健康啊。那燕林说，原来会玩一些小游戏，现在听广播互动的时间多了，有感兴趣的话题都会参与一下啊，也认为这可能是我们互动也是一种小游戏啊，没错，这可能也是让我们放松的一种方式。另外我们看到用户0800FJ 说，游戏与我无缘，也是一位不喜欢游戏啊，不愿意在游戏上花费时间的朋友。樱木花道铃木说，以前玩，现在玩的很少了，玩的时间长啊有点疲劳。那身边玩比如说吃鸡游戏啊，那些玩这些游戏的朋友啊，这个很多在这上方面花钱啊都是不考虑的，不带眨眼的啊，为游戏花钱，不光是花时间啊，还有花钱的。用户8398也说，每天玩一会儿，不过在这方面花费太长的不会在这方面花费太长时间啊，就是小娱乐一下。看起来我们的听友朋友都是非常自律的朋友啊，不会在游戏上花费过多的时间，我们适当的玩游戏啊，这是一种我们所推崇的健康玩游戏的方式。那如果您在游戏上花费的时间啊是个什么样啊，另外都会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我们或者把这个话题再放大一点，娱乐项目啊也可以，都欢迎在我们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科创资讯啊，我们来看看苹果。苹果呢，不仅要做手机，还要做汽车。据媒体报道，苹果公司呢，正在加快计划，在4年内推出电动自动驾驶汽车。苹果在推进电动汽车的项目上也有了重大突破，并将研发重点转向了全自动驾驶技术。公司内部的目标呢，是在2025年之前推出自家生产的自动驾驶汽车。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相比此前工程师计划的5到7年时间要快。不过具体时间呢，还将取决于自动驾驶系统的开发进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份，苹果高管道格菲尔德离开了苹果，加入了福特汽车，并担任首席先进技术和嵌入式系统总监。那么在菲尔德离职之后，苹果任命软件主管凯文林奇来领导苹果汽车项目。 知情人士表示，苹果公司现在不仅希望推出一款电动汽车，还希望打造出旗下首款全自动驾驶汽车。那这款车的设计有可能没有方向盘和踏板啊，又将刷新我们对于汽车的传统认知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于一些智能汽车更像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把它们当做了一种游戏或者是一些这种游戏娱乐的玩具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游戏的场景还是非常多的。那以上就是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光明日报等平台。我们呢也欢迎大家在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继续和我们说说您会花费多长时间来玩游戏比如说彬彬有礼说，我会花费点时间玩游戏，可以锻炼动脑动手的能力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玩游戏的小心得以及花费的时间精力，也欢迎在我们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主持人段玉龙、张燕和我们的嘉宾醒科老师一起结合游戏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走入的是科创面对面的板块，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来到节目中的还有二位好朋友我们的另一位节目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燕。 还有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科，醒科先生您好。 大家好。 今儿呢我们和各位来说的话题呢非常的时尚对于我们今天来做节目的这三个人来说呢，其实是新时代年轻人他们的春晚这个春晚呢叫做电竞游戏比赛。就在不久之前呢，我们看到呢网上大家纷纷在打出这三个单词儿，为他们狂欢，为他们庆祝。原因呢是一个叫做 EDG 的战队，他们夺得了 S11 比赛的全球冠军。很多人就在问，什么叫 EDG， 什么叫 S11 比赛，这个全球冠军是什么冠军，是奥运会冠军吗？为什么这些年轻人都这么疯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其实简单来讲呢，是有一个游戏叫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呢有全球范围的比赛，很多年轻人呢也关注这个比赛，当然呢也会有人来去打这个比赛。 EDG 呢是中国的一个战队，这个战队呢在最新的比赛当中击败了韩国队，拿到了全球的冠军。那很多年轻人呢就特别的高兴，这毕竟是一个全球的冠军嘛，而且据说这个游戏你想拿到冠军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年轻人就开始狂欢。问问张燕，你知道 EDG 吗？ 我之前不知道，但是在那天狂欢之后我知道了因为那天正好赶上第二天有北京的初雪嘛大雪来临，然后我看到朋友圈纷纷的看到了不同年龄层人的状态，也有很多人发朋友圈来调侃说，比如说年轻人都在深夜狂呼为 EDG 欢呼说这个 EDG 赢了非常开心，然后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都在第二天早上清晨七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发各种雪景，所以足以见得不同年龄层的人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我是属于中间那一层的，我既搜了一下 EDG 到底是什么，因为做媒体嘛，我要了解一下知道原来是一个战队专门打游戏的这样一个战队，取得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然后同时我在中午的时候也发了一个雪景所以我应该是在这个两个年龄层中间的那一个 覆盖 你这是夹心层 夹心层正人到中年的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嘛。 行哥先生呢， 其实这个我倒是知道因为他是游戏界的比较靠头的嘛，而且我是做 IT 的，对整个比如这个行业的一些事儿还是都比较关心的其实回过头来说这跟我们人呢对极限运动的一个崇拜或者好奇是有关系的。 极限运动， 对， 一个打电子游戏的事儿怎么就极限运动了？ 其实它本质上是个竞技比赛，是个极限运动。其实一直这他做这个事儿，比如电子游戏大家都知道对吧但电竞这个事儿呢，好多人可能只是觉得，哎呦，好像很高大上的一个概念，但是到底跟电子游戏是什么关系，很多人不一定有时间去了解。电子竞技其实核心就是电子游戏的一个比赛，而且这个比赛呢，一般都是什么，比如说全国的或者是全球的比赛，就有点像什么我们平时你看好多人都去健身呢，打篮球跑步之类的，那这是健身，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感受到的，但是参加奥运会嘞，参加全运会 这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 是专业选手哈， 对，专业选手。 嗯， 那体育这里面其实奥运会这个在体育上就是极限运动，就极限运动跟我们平时理解的哈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认为健身实际上是以健康为中心的， 嗯， 但是极限运动不是极限的健康，其实极限运动比如说长跑的人，他这个腿呀、最后是有伤，是有伤的，这个伤有可能等到他比如说到了30岁40岁之后哈，他可能更比我们正常人，就是我们一般人呢、可能更厉害， 对， 就他的伤害有很多人，你看什么举重的，他最后这个腰啊各方面都有伤害， 是因为要向极限发起冲击、我们要更高更快更强， 对， 是吧， 就我们不否认哈，他在极限上取得了成绩，但是实际上他反向的跟我们一般理解这个身体健康相比哈，他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就我们平时运动是为了健康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而努力的、但极限运动是什么，是要证明人类哈在某些能力上面能够挑战最高的高度。 嗯， 那回到这个电子竞技也就是在玩游戏上，你的脑子哈要超常的运转，就能够把这个游戏规则能够玩出一个新的高度。那其实在这个上面哈，就是我们看到别人得奖可能是很光环的一件事，但是你要知道可能1000个玩游戏的人里面未必能有一个人能进到这里面去参加比赛， 嗯，更别说能拿到冠军了。 参加比赛的1000个人可能还没有一个人哈能最后能得奖，还不要说得冠军、所以你看看1000×1000那就是万里挑一，10万里挑1，100万里挑1了。 嗯，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比赛就是它的残酷程度，光环是没得说，但是残酷程度很高、然后你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想你训练哈每天都是10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游戏里，你的眼睛你的脑力付出是常人不可想象的。 嗯， 所以极限运动哈在他没有成名没有得奖之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辛苦非常让人一般人根本受不了的一个行业。 嗯， 所以这是我先把这个去一下魅哈，就是大家可能一听到这个、啊多好的事，是不是让孩子去搞一搞， 游戏都能打成世界冠军了还能挣钱多好啊，我们家孩子也去吧。 您觉得意思就是别想了。 对，首先就是说哈，竞技它就是一个电子游戏的一个体育的全球比赛、或者至少全国比赛。那既然这么一个理解之后，首先就是说我们不管对他是充满尊重啊好奇啊还是各种心理，你得正确的认知他，对吧。 嗯， 那极限运动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天才选手的乐园。 嗯， 就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天赋的话哈，可能一般性的就是教练都不会建议你去参加，就去搞这个事儿。你健身没问题，就说你玩游戏哈，你说把游戏当成一个玩的、我放松一下身心，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参加比赛的话，人家看哟你这样子的哈，你就别试了，浪费时间。 嗯， 因为这个里面是付出了很多辛苦之后哈，你看到人家得奖，你看哎呀得了100万的奖，但你没看到人家花了10年时间。 嗯， 花了时间得100万，你觉得多吗？ 而且本身还得有天赋，然后再加上后期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天赋可能要占到99%。 嗯， 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天赋哈，你根本进不了。其实我作为70后啊，其实我以前10几年前我也有朋友啊，我认识，那打游戏一般游戏出来到他手上一个晚上的事儿。 十几年前就开始打游戏是吧？ 就那个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游戏哈，有单机的，但是那个时候游戏也是可以的。就说一般他拿到游戏之后哈，就是你头天看到有游戏，第二天早上他就会告诉你我已经全部打过了，所有的关都通了。就这种人就是说，你说你去比跟他比，就是你发现你费多少时间啊，你发现在这个上面你就是没有这个天赋， 只能跟他去比撸铁了啊，看谁撸铁撸得好。 对，你跟他比就没有可比性。就我再三强调这个是说、你要参加竞技的话，家长如果让孩子去参加这个竞技的话，你要考虑孩子在上面的兴趣以及他的天赋到底怎么样。如果在这上面没有天赋的，竞技这个行业不适合普通人。 对，在这儿我们得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网络游戏我们是反对沉迷的，也是号召大家呢尽可能的远离网络游戏，尤其是未成年人。但是呢，电子竞技国家体育总局呢曾经发过文件，电子竞技呢已经被列为呢体育比赛的项目之一了。所以得跟各位说清楚，电子竞技和网络游戏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啊，大家千万不要搞混了。刚才呢，醒哥先生也说了，就是你进入到竞技这个行业，无论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电子竞技，还是奥运会的这些传统的田径赛，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赛，其实我觉得最后比的就是运动员的天分。比如说我，对吧？这个个子不高，你让我去打篮球，我就是天天24小时不睡觉，我觉得我也打不过姚明。 竞技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它首先它是挑战天赋的，那就是游戏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跟大众的关联性，就是游戏这一块，之所以现在受这个关注哈，其实也是因为它背后它就是游戏，它说白了，电子竞技呢玩的就是我们看的那个游戏，比如英雄联盟。你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玩家，你去玩的是这个，那他竞技他也是玩的这个， 就是专业选手和普通玩家玩的都是那一款， 对，玩的是同样的，就像打乒乓球， 规则都一 样，规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他玩的是什么，都是跟高手之间过招，最后比出来最后谁赢。而我们普通用户呢，其实你不是追求赢谁，你就追求这一个小时我过得开心就行了， 哎、 我能放松，对吧， 恨不得这一小时就当10分钟过。因为我身边真有90后啊，就是他说他比如他就想玩10分钟，结果发现玩完之后就2个小时过去了。也很多年轻人，就是刚才玉龙也特别提醒哈，成年人玩游戏没关系，就是未成年人，尤其像我这样的妈妈，我特别怕孩子沉溺于游戏。包括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有的时候我们家小女儿就会说，哎，我将来要当游戏主播 啊，真的啊？ 对呀、啊，因为她接触过游戏、这个东西真的一旦你接触过之后，你就会喜欢，因为它确实娱乐性啊，包括它那个设计的角色感啊，的确很吸引。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任何一个职业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认为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完成或者实现的，不管你是做游戏的这种专业选手也好，还是当一个游戏主播也好，这背后其实都要经过很多的训练，而不是玩玩闹闹就可以的。所以我也在想说，就这个事情 EDG 拿到冠军，为什么让那么多年轻人为之欢呼？ 对，其实这个代沟已经看出来了哈， 对， 这个里头哈，其实你们俩对这个事儿哈，我能听出来有那种担心哈，而且这种担心很强烈，可能跟你们孩子这个年龄有关系哈。 因为本身我不玩，然后我也不太希望孩子。 其实我还稍微，我孩子稍微大一点，我孩子在小时候呢，我给他是有规定的，一天一个小时，你自己选，就你去玩，玩完一个小时之后，你给我把电脑关了就可以。反正你如果你保证一天玩一个小时，你随便玩， 没关系。 所以我说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第一个哈，他有玩的权利，他不仅仅是玩电子游戏，他也有在户外玩的权利，就是孩子天性哈，他就是该玩的，就是玩是他学习和他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越是年龄小的他玩的比例应该越高，比如幼儿园的孩子，他70%时间就应该是玩，而不是天天那个各种英语啊、各种语文在那背，因为他的那个年龄决定了他应该以玩为主。那大一点可能好，玩的时间在减少，在学习的时间在增加。但是呢，也不是说啊，一念书之后从一踏上什么学校的路途，游戏就从此拜拜，这个也是不对的。就他每一天玩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哈，但年龄小的时候，你比如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就是半个小时，初中以前是半个小时，到初中之后按一个小时来算，就是说年龄小的时候啊，他参加这个游戏的时间短一点，然后还让他参加一些什么呢，比如户外的，跟小朋友去滑滑梯啊，这些事也得让他去，就每天他也有这个任务，说要去玩的任务。那么所以先首先给普通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家长，先就你也别把这个游戏看成洪水猛兽。游戏就像我们成年人要放松是一样，就是说游戏对于成年人、对于小孩、对于学生，其实都是可以是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没有必要给他妖魔化， 就是变赌为输，有的时候你想赌不一定赌得住啊。 对，就是他本身呢就是玩放松，就成年人我们用一个词叫放松，对吧？放松，你说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之后很累啊，我放松1个小时有什么错吗？这是应该的，因为你不放松，你休息不好，你第二天工作也会受影响，所以放松一下哈，它是工作的有效补充部分，它不是一种罪恶的情况。这首先要纠正一下，我认为很多人产生这种恐惧感之后哈，纠偏过分了，正是因为你纠得太过分哈，其实你就会有另外的更严重的出口。因为你玩游戏的时候哈，比如说你对这个中学生，假如是初中生，你规定他1个小时，因为他自己有自我的期望管理啊，他知道我玩1个小时，所以他在学习的时候他就会把学习学好，他知道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之后哈，他也有玩1个小时的权利。但如果告诉他游戏不能玩哈，但他想玩， 因为所有同学都在玩，他就在想，哎，我妈什么时候出去啊，我爸什么时候能，就是可能他要忙他的，那我就瞅准一个时间，只要你们看不着我就去弄 钻空子了。 哎，玩多少哈，你想我一个星期好不容易逮到一次电脑，那不得玩个够啊。所以你会发现哈，你这么去限制的时候，孩子脑子里他没有自我管理的理念，有可能他连着玩一天，他就真觉得这个东西哈，在他心里就觉得，哎呀，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啊，就对惦着这个事儿越惦着越厉害，就是他实际上是不能够很好的理性的处理跟这个关系的。所以第一点就是说是这样哈，就是你发现现在社会上就有一个声音，就是一方面给家长灌输的就是游戏啊，啊怎么是游戏，孩子怎么能玩游戏， 就是把玩也分为三六九等， 对， 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 然后呢，因为孩子最终现实中的孩子肯定会玩了，大人也会玩了，所以厂家为了避免哈自己在媒体上的负面形象，就告诉你游戏这个东西是开发智力的，是一个很高尚的事儿。好，电竞了吗？所以我把电竞包装的更漂亮一点，你看电竞是为国争光，对吧，为整个学生群体怎么样，就好像这个电竞哈变成了我们科技竞赛似的，就变成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你会发现啊，如果我们不能正常的一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东西，最后就它就变成两个极端的意见出来。 嗯， 厂家就会使劲的美化它的对人的作用，是吧，对学习的作用，开发智力的作用，好像就是一玩游戏那比学习比研究工作里面的这些东西更重要似的。实际上不是，就我认为首先就有个正确认知。 嗯， 我的看法就是什么呢，游戏哈，首先它就是个放松的东西，你不用把它看成啊，只要玩就会上瘾，上瘾不上瘾我们一会儿讲哈。 嗯， 就是第二个就是你也别把游戏看成是开发智力多大的用处的东西，虽然个别游戏好像跟智力有点关系，在整体上说哈，游戏它在开发智力里面占的比例很低。 嗯， 因为智力这个事儿，它还是需要一个专业性的训练才能达到的，而那个里面所谓的智力游戏哈，它本质是游戏，就是我们如果用个比例，比如说哈，啊零是就是玩的纯玩团，对吧，零学习如果100%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目标要学会一个东西，我们讲是10分，那游戏占多少呢，顶多2到3分。 嗯， 就是还是好游戏哈，就是你植入了所谓的智力的这种开发的内容进去之后，它起到作用就是2到3分， 要是天天按消除可能就是 对，那可能就是0分多一点点，对吧。就是所以你也别认为这个游戏啊能对开发智力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就它就是放松的。那我们认为放松是一项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利就够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正确的认知这件事。 嗯，就像有的时候人会刷剧，对吧，然后家长在这刷着剧，然后跟孩子说你不能玩游戏， 对， 这个其实本身他们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本质是相同的， 对， 都是。 其实核心点在自我管理，你看老年人说，你看年轻人沉迷于这么抖音这些，你发现老年人去玩这个时候啊，丝毫不比年轻人差呀，拿完之后吃饭都忘了，反正我家里老头老太太也是这样的。 哎，我们家也是，现在我们家有两个老年网瘾患者，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妈。 就是手机放不下是吗？ 对，前两天我妈的手机突然不能打电话了，就给我爸急的，你肯定是上网天天在那点来点去把手机点坏了，你看现在你都不能上网了吧。哎，我怎么觉得这种训斥的语句当年20-30年前也曾经出现在我的身上过。 嗯， 刚才呢我们是说了一下有关 EDG 啊这个战队相关的游戏以及游戏的比赛，接下来呢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呢要和各位就游戏这个产业其背后的科技含量以及运作方式再和各位多聊一聊。这里是科创中国，来自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一会儿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此外呢，还有两位也做客我们的嘉宾，我们另一位的主持人张燕，还有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欢迎二位。 好，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们上半段呢讲了一下 EDG 战队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夺得一个全球的冠军，这个所谓的全球冠军又是怎么来的，其背后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辛苦的训练。邢克先生在以上时段说了几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第一，游戏竞技这个事儿啊，尤其是专业的游戏竞技运动员，他跟专业的运动员一样，天赋很重要，不是你想成为某项运动的运动员就能行的。第二点是，游戏本身其实是相对中立的，就它就是人类的科技文明进步的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呢，如果你管理好了，它可能会成为我们生活有效的一种消遣，一种娱乐，但如果没有管理好呢，也会沉迷其中。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跟二位再探讨一下游戏这个行业，尤其是电子游戏，随着电脑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未来的什么元宇宙啊、 VR 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普及，其实游戏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来耗费我们的时间实际上是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张燕，你到现在为止玩游戏还会占据你生活当中多少的时间？ 为零 啊，因为你们家孩子在玩，你得管着他，你不要玩游戏了， 因为我 时间都干这个了。 对，主要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了，所以我真的没有时间玩游戏。但是你说有没有时间做娱乐啊？咱们这个游戏是一个小窄的概念，就是指比如说依托互联网上的这些手机游戏。但你说有没有娱乐项目，我努力的在给我的生活当中找一些属于个人的消遣的一些时间或者项目，比如说健身啊，运动，对吧？或者是拿拿这个全民 K 歌唱唱歌之类的，这算不算一种消遣和游戏？我觉得如果从广义的概念来讲也算吧。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家里人啊，就是我夫人，她经常会玩游戏。哎，我说你这个游戏就是一只小鸡在那跳来跳去，从下一个台阶跳到上一个台阶干嘛呢？她说我玩这个游戏玩完之后我就能够挣积分，挣了积分以后回头我就可以去支付宝里面兑换礼物啊，这就是我天天玩游戏的原因。 太会过了你媳妇 其实这个哈，有很多人你不在这个局里就玩这件事哈，其实就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歧义，就在这儿，就是如果你不在里头哈，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不能理解。 对， 嗯， 其实你把时间往前算，比如说20多年前或者30多年前吧，80年代末90年代时候，那时候流行说评书，对吧？如果你要是现在的孩子去听评书，那就不可理解。但是呢，你要知道70后60后的时代啊，他在80、90年代的时候听评书，那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而且很洋气，是吧？ 对，就是你听评书的时候，就我意思就是你听一个人用嘴在那白话哈，就好像脑子里也能想象出千军万马在那里打仗一样的，就是他会有一种就是非常清晰的这种就进入感，就是你通过故事这种方式是能进去的。那这里头其实就反映了人的一种娱乐机制，就人是怎么去娱乐的。其实人的娱乐哈是一种模拟机制，就包括人感受这个世界也是一种模拟机制。比如说哈，你看了一个 3D 的电影，你会觉得啊身临其境，对吧？但是如果听一段故事的话，如果你很安静的听一段故事，哎，你会发现也很入迷啊。就是一段故事跟 3D 电影这个差别太大了，对不对？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理解，就是这两件事不可能有相同的效果。但它为什么有相同效果呢？就是因为哈，比如说我说一个词，说太阳。其实我说太阳的时候，在如果是打字员，他可能觉得就是太阳这个拼音两个字哈。但是对一般人来说，你脑子就会浮现，哎，我在某年月日，我在看太阳的时候，比如泰山顶上看过的太阳是什么样的。我有一天早上起来，那阳光非常好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说你脑子里是有这个图画的。这个图画的出现哈，是由我说太阳这个词的时候唤醒的。就人脑子其实每一天都在哈，随着外面的动静在唤醒很多记忆。这个过程哈，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比如说我们在屋里的时候，人家说哎呀天好暖和呀，一说完之后哈，你全身就觉得暖洋洋的感觉就会上来。 真的？ 对，就是这种自我暗示。因为脑子它在工作的时候哈，就是我们说感知以为哈，就是只是眼睛看到什么，手摸到什么，其实不是，就是你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东西哈，它脑子还会补充进去。就是说它脑子会把你在真实环境下感受到的以前记忆的那些情绪哈，会在你得到某一个小信息的时候同时跟它融到一起去， 连接起来了。 对，连到一起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比较丰满。就是就好像听故事它也跟现实差别就不那么大了。首先我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的心理机制哈，这是科学的哈，这个我在这上面我是很专业的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就说有了这个认知之后，你就发现哈，游戏在干什么呢？游戏其实就跟这个是类似的，就是它吊起你一个脑子啊，随着它的提示信息在转动的这么一个虚拟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什么好处哈？比如说你看电影哈，啊，你看看过山车这来回转，如果你要人到山里去跑的话，这可累了，对不对？你得吃好几大碗饭你才能出去啊。但是看电影的时候，你发现体能消耗不需要，但是呢，你的体验是类似的，哎，说上去就上去，说下来下来，这个速度比你真实经历的速度要快，所以你就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就你投入的体能相对比较少，但你得到的快乐却不减少很多啊。就甚至由于你现场模拟的比真实的还要来得好哈，你快乐可能更多。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这种游戏的东西它降低了人的那个投入的部分，又提高了你感受的部分，因为你全身的虚拟机制全部参与进去了，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快乐，就所以它的性价比更高，你放松的会更彻底。 但是我在这儿还要浇盆冷水，就是投入的看起来好像体力不大，但你要长期坐在那儿，你的腰椎、你的手腕投入还是挺大的。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就是说你沉进去之后它的副作用。就人脑，刚才我们说你看有一种更廉价的机制去体验快乐，对吧？但这种机制它带来的也是有问题的，就确实跟你担心的那样它是有问题。这问题在哪儿啊？我们本来开心是怎么样？比如说我手哎去运动了，带了我疲乏感，然后我为了恢复这个疲乏感，我去吃了点东西，然后往那一躺，然后它又产生新的这个这个激素，这样我就感觉到开心。但是呢，如果说我没有去运动的话，那以这种快速的过程，就像就我们加速的过程实现的话哈，它那个快乐就来得很快。来得快的时候它这个标准呢，就是它分泌的相应的激素的量哈，跟我们真实劳动的时候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真实的快乐一次，比如说你运动好半个小时疲乏了快乐了，你要半个小时它才能产生，比如说一毫克，咱瞎说的哈，这个数字是瞎说的哈，一毫克。现在你发现因为你只需要一分钟，你脑子里就走完这个过程，就一毫克就出来了，所以下一分钟你还能产生这一毫克，你会发现你获得快乐的这个密度快速增加。增加之后哈，它带来一个负面作用，就是什么？就以前有一毫克你就快乐了，现在你发现一毫克不是个事儿。 这个过程不就是和现实生活中的吸毒成瘾的原理是一样吗？ 它的机制是一模一样，就是说吸毒的过程是通过刺激你的生物部分哈，来让你获得这个荷尔蒙的增加。我们刚才快乐的过程呢，是让你脑子模拟的过程，但降低了你模拟难度来提升这个过程。所以从生物机制、神经机制上讲，它这两个的机理在一定的层面是一样的。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你在这种简单游戏里面多了之后哈，你快乐的阀值会慢慢提升。就是小快乐已经不是个事儿了，原来看个小笑话哈你就很快乐，现在你不讲三段四段我就快乐不起来，就导致什么？你在这上面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词叫沉迷。游戏也好，短视频也好，或者其实任何东西哈，它越容易引起你快乐的东西，它越容易让你带入沉迷。就是因为你的门槛越来越低，然后你获得的阀值呢又越来越高，然后下一次不快乐呢你就开始抑郁，为了不抑郁你就得投入更多的时间，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循环。那这是游戏带来的坏的一部分。 我好希望有人会听广播沉迷， 听我们的节目沉迷，那该多好啊。 对，那节目一下收听率就上去了。 刚才说的这段突然我想到有一句话叫快乐很简单，好像听起来快乐不简单，是吧？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需要用一定的投入然后去获得的快乐，这样的快乐相对更稳更平。 对，就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就说沉迷不沉迷哈，它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入沉迷，就是通常来说就是那个快乐，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模拟的方法能让你快乐来的这个代价更低，那它就更容易沉迷。其实也就是说哈，其实跟我们古语啊，我们就是你看老祖先往下传，就是说发财不能太简单，对吧？说成功不能太简单，其实跟这个道理是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你的代价太低，获得那个高乐的话，就可能你就容易沉迷进去。你像赌博挣钱那比你干活挣钱容易多了，所以你看赌博一旦上去之后也容易沉迷，因为他在一分钟之内就几百上千块就来了。这时候哈，脑子的兴奋感一下就起来了，然后你辛苦的干一天，如果挣一千块钱的话，你觉得这钱没啥意思啊。 哎呀，说到这个沉迷的机制，我也突然在想，虽然不玩游戏，刚才醒哥老师一说，我突然联想到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也有。比如之前我们说过奶茶，这个事儿哈，你像以前没有外卖的时候，我要喝杯奶茶，我可能得自己坐公交车或者开车到那个商场那个店里头，我去买一杯。 你瘾这么大呢？ 就特别想喝的时候，没准哎，觉得好快乐呀啊，我满足了自己了。但是现在有了外卖，我随时在手机上咔一叫，早晨能叫一杯，晚上能叫一杯，我就发现我一天喝一杯好像已经不够快乐了。那恨不得喝两杯到三杯，这其实也是说到。 但你看着没，新闻里还讲的 太容易， 有的年轻的孩子哈，比如20岁甚至还没到的孩子，一天喝10-20杯，最后你发现心肺功能早衰就出现了，就是没到30岁发现那个心脏哈已经像60岁甚至80岁老年人的心脏了， 摄入的脂肪太多主要是。 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反过来说，就是防沉迷这件事哈，一定要提前预防。你真进去了，说句实话谁都不是神仙，就这个事儿哈，不能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就人的意志力其实一旦你这个感受阀值上去了，人能够反抗这个的能力实际上在下降的。所以预防的方法就是先体检。游戏好，我一天就玩1小时，那我自己上闹钟，不需要你防沉迷，就你防沉迷系统不工作没关系，我自己把闹钟定好。因为这个过程哈，不是一个吃亏的过程，因为你如果每一天快乐1小时的话，那你就每个月都有30个快乐日。但如果你一天爽个够的话，那可能半个月之后你就玩不动了，就你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也没意思。所以呢，防沉迷核心在于要提前你有这个预，就是有这种准备。那看短视频啊，看这些东西也是，现在有些手机上不是有这个时间段设置吗？你把时间设置好，我每天在这个软件上好最多1小时，到了1小时我也别去延长了，我就下次明天我管理一下，我提前我让自己管理一下，就在你没有失控之前去管理都是容易的，一旦失控之后再去管理哈，就像抽烟，很多人说啊，那我戒一戒，能戒掉烟瘾的人那10个人到不了1个，就是比如像肥胖这件事也是，10个人没有1个人最后能够减肥成功的，不是没有毅力，因为这个斗争的过程哈，对一般人类来说，就是我们人的进化哈，就大部分人是在这个上面是不健全的，就是没有克服这个瘾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能力哈有一个认知，知道自己没那么能耐，可能提前去做一些预防的话，你就会老老实实就好把时间定好，我一天看多少吃多少做多少，这样的话你提前有个预知，一旦超过这个值，那我理性就会唤起来。你看今天这个已经用1小时了啊，我吃东西好，我一顿吃多少米饭，吃半碗是吃一碗，这个设定好之后，只要超过这个量啊，我马上就有个理性反之过来，而不是吃饱了，我吃80%，那什么是80%？你只有规定到啊，我这个饭就是一平碗或者1/4碗或者1/3碗的时候，它才是可控的。 这个事儿说回来，我觉得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呢，不要那么太自信。就以醒客先生刚才举的减肥这个例子，我们是在跟自己的本能做斗争。我相信在人类历史上，一定有人饿肚子 减肥成功的，而且觉得饿肚子是一种享受，但很有可能最后这个人真的就饿死了。 对， 然后他的基因呢也没有流传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流传下来的还在世的这些人一定是心中没有这个狠劲儿的，也没有这个饿肚子的基因的。所以一定要想到，如果真的面对这种沉溺的可能性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我们的节目呢也经常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科技领域的最新的变化。其实关于游戏沉迷这件事情，我们倒不妨来跟大家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在开发游戏，游戏又是如何来运作的，在这个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甚至还有什么样的资本在推动。比如据我了解啊，就是现在游戏的开发商，其实他们所招的团队里面的人，首先游戏架构的构建者智商都很高，有很多都是名校毕业的，就他们给你设置一个游戏的结构。第二个呢，是他们游戏在整个推进的过程中自己要做很多轮的内测，这个内测呢就是要用那些非常成熟的模式，就这些模式呢在电影中出现过，在小说中出现过，它会特别容易把一个人套进去，那么用这种模式也放在游戏当中，这样容易让人上瘾嘛。还有就是现在硬件设备的升级换代很快，就是我当年玩游戏的时候，就一个那个射线枪的那种电视，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游戏好有趣啊！但是今天看起来觉得哇，这算什么画质啊？但是当年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让我看起来惊为天人。那么今天我们再看这些显示的效果越来越好，音质越来越好的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其实很难保证自己不沉溺。但是这些东西背后都是有人在一步一步跟你说着套，让你往里跳的。 对，就是你如果现在用 VR 类似的头盔戴在脑上之后哈，你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原始森林，是非常相似的。就它里的逼真度哈，都可能超过了你真正到森林里去，光线稍微差一点那种情况。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各种方面都设置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通透率也很强。你脑袋转的时候哈，它那个画面同步的跟你反向的转，就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的。然后你比如你把枪或者箭射出来，一射的过程中你指哪儿，它跟你想象那个方向是完全一致的，重一点轻一点都能配合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哈，就是你想获得一个特别接近真实的快乐的话，其实门槛现在也非常非常低。这也是我们最近比如说元宇宙这些概念吵起来的一个现实的基础，就是技术越来越好，你跟技术之间的互动哈，越来越能够替代你跟现实之间的互动。就原来你看刷视频的时候，是因为你看人家给你拍的，但是如果你看的视频啊，它是 3D 的，那就比那个现在拍的那个平面的那要逼真的多。哎，如果说它还跟你互动起来，比如说你拿近一点它就大，拿远一点它就小，转着圈它也跟着你转着圈的话，那这个跟你的感受更一致。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你沉浸兴趣，就沉浸感就会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哈，其实考验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个人就成瘾问题，那他也考验这个公司啊，因为一个公司哈，是以我现在让用户抓到的人头数和这个在线量为这个目标呢，还是说让我的客户以他的健康和他的娱乐这个跟他生活当中这个质量整个这个系数作为一个参考呢？其实我认为考验一个公司的价值观。 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游戏开发者，包括刚才玉龙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环节，其实听起来好像是用尽心思的在打造一个产品，但是这样的一个游戏产品是不是能在游戏用户那里得到相应的反馈，这个本身也是就跟我们打造其他产品是一样的道理。比如说我在很多年前看我们身边的一些男同学还在上学的时候，他们在打实况，然后我就在想 什么 实况， 实况足球， 对， 好 我就在想你们这几个人出去跑一跑，颠一颠踢个真足球不行吗？非要在那打实况，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它的乐趣在哪儿。本来应该是脚上运动的，你在那儿动动手指就能实现，这个快乐感到底在哪儿？我到至今也没有理解。 我给你分析一下为什么，就是 A 和 B 很有可能的 ，A 在现实生活中踢不过 B， 但是他用手指呢就能够在游戏里踢得过 B， 就为了那个求胜欲是吗？ 哎， 因为门槛更低了，你看不动我就可以。像满场跑一样，因为眼睛看到的他脑补一部分信息之后就跟满场跑的效果是一样的。但他行为上哈只需要两个手指头，原来是要两条腿的，所以这两个你想付出的体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不管技术怎么进步，不管这个游戏产品怎么样的推陈出新和更新换代，其实背后的原理和满足人的那个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刚才一直在说技术哈，说硬件，包括玉龙说到的，哎呀现在这种游戏都可以，比如我们将来沉浸式的，还有包括像我们一直在说元宇宙 宙的这种状态，虚拟和现实的交叠。那为了防止一部分人可能就会沉溺，那我们在技术层面会不会也有一些新的产品或者一些手段，能够在这些容易让人成瘾的产品出来的同时，也能有效的去约束，不仅仅靠个人的意志、因为跟本能作战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强大意志的。 我觉得难，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难的、 对，现在呢，如果从游戏的角度哈，咱们国家是推出防沉迷的这个强制性要求，就是你的游戏玩多长时间之后它有个提示、而且小朋友的提示跟成年人提示还不一样。但我是觉得接下来哈，全世界各地其实在也在推动一些法治的建设，就是你如果让用户可能会导致用户沉迷的这种就是上瘾的这种信息工具的话，就是这种玩法本身可能要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这个很快会成为就是立法上面的一个考虑。 这是从开发源头上来讲， 对，从国家就是国家把你引导一个用户上瘾哈，就同样定位成你相当于贩毒是一个罪种，只不过你用的是电子鸦片，人家用的是现实的鸦片，就说把这两件事哈在一定程度上等同，然后有相应的数量指标来约束你，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一个方法。之所以哈能够繁衍到现在也靠的是它、因为有吃的你就吃，所以在以前食物比较少的时候老祖先才能活得过来、但这个习惯养成之后他不知道哈，几千年之后今天吃的喝的都不缺呀、问题是在这里。 对，然后继续这样还吃出了很多的病。 对， 其实刚才醒哥先生提到了一点，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说过，就是有关元宇宙的这个问题、按照现在大家对于元宇宙的理解呢，很有可能元宇宙就是未来一个让人类集体沉迷于其中的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你可能可以重新投胎做人，你跟现实生活中是不一样的角色，甚至你不想当一个人，你想当一只大熊猫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尤其是所谓的游戏的创业、元宇宙的创业，以及包括刚才张燕反复提到的也很担心的也听出来的防沉迷，这个是不是会在元宇宙的世界会有着重新的游戏规则、重新的角色分配？ 其实核心点哈，就是目前所有的新的名词之下，其实有很多都是已经在过去三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哈，技术上已经发展过来的。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些进入式游戏，其实它核心就在十几年前开始逐步发展 VR 技术。然后我们那个足球就用手指头玩的这种，就是这种东西哈，就是再加上你在家里是现在可以打网球的这种，就是它加了这种体感设备呢，在跟你的 VR 之间互动，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技术啊，在过去十几年里面逐渐发展过来的。那么现在可能核心点就是，当越来越多的工作场景和娱乐场景哈，由现实的这个空间转移到这种虚拟的空间的时候，那就来了，就是实现新的空间它也要有法律的。就像我们以前看，我们可以说上一代全是农民，对吧？100年前的话，我们现在这些人里面可能90%全是农民，如果1000年前的话城里没有人，那以前在农村的时候那个法律实际上它是靠宗族和血缘之间来约束的，就是靠国家的法律去保护一个人的权益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少的，你要不杀人可能官府根本就不找你。但是现在你发现在现代的城市里哈，哎，乱让你上你家里去敲门，楼上楼下的邻居制造噪音，这都是法律可以管的范围。那因为城市的这个空间跟农村的空间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现在觉得你看城市也是物理的空间啊，农村也是物理的空间啊，但其实实际上从我们使用上是不一样的。你家里啊，你看农村那个房子你不可能跟邻居共用一面墙的，我们在城里你看你家那个墙就是跟邻居共用的，你能把这个墙上你说我打个钉子打长一点，你打到邻居家去人家就不干了，对吧？ 就是现在有个小品嘛，凿一凿把邻居家给凿了。 对，这个从这个上面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空间已经是什么，已经是逻辑上的，不是物理上的，你这个墙不是你家的。所以你看看哈，我们说到虚拟的空间里去，是因为我们现在虚拟空间还没有普及，所以在我们脑子里觉得那还不是一个真实的。如果这些普及的话就是真实的，因为只要普及了变成习惯了我们就认为是真实的。所以现在我们你看看在城里坐电梯这个东西，如果在农村看来哈，他认为这个东西没必要啊，上下楼还要干啥，爬上去不就行了吗？但是电梯成为我们标配的时候，我们脑子就把电梯当成我们腿的一种形态，就是上高楼就是它了，我大脑都不需要处理，小脑就可以知道往电梯里走了。那未来可能是这样，就我一工作可能我想的第一件事先戴眼镜， 对吧？因为我就所有人都在家里办公，没有办公室啊，是哪个老板傻的还租办公室？你家里房子就可以用啊。所以你发现我们所谓工作就是戴眼镜，戴上眼镜就工作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眼镜里面的事哈，它一定要有法制来管。比如说一个公司给你提供的虚拟空间，它必须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一个工作量不能超过8小时，对吧？我们照搬一下。好，你在里面同时需要处理的人数不能超过7个，那就是符合人的这种健康要求的。这个 对，我要求视觉一定是16K 不能是 8K。 对，所以这里面就有相应的要求指标出来。因为你违反这个指标，好，超过这个时间段，那我们就可以举报。就像现在你要求我加班我可以举报一样，违法了。 嗯，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接下来就核心点就是虚拟的世界里的立法应该快速的跟上。 嗯， 虚拟不再是虚拟，现实不再是现实，这些词都是人类给它在我们有限的认知当中定义出来的，也可能随着我们的认知不断拓展，这些词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了。 习惯了就是现实， 嗯， 不习惯的那才是虚拟。所以随着你习惯的东西越来越多，虚拟就逐渐逐渐变成实的。 嗯， 所以现在我们聊了这么多，我正有一种感觉啊，我们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正在无限的互相靠近对方，而实现这个靠近的最终的推力就是科学技术的演进，尤其是我们现在讲到的互联网的发展，究竟未来这个对接这个融合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其实现在谁也说不准，我们也随时和大家来观察其中的变化，及时向各位汇报。 对，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邢克老师提到的法律作为保障，一定要认识到有一天虚拟世界虚拟和现实生活的这种融合真正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前期的这种法律的规定和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政策的制定，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现在从这个月11月份开始啊，有个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出来之后，你发现有相当多的规定其实已经延伸在这个里面，就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种啊。第一种就是诱导类的，第二个类侵犯隐私类的，第三类就是所谓沉迷时长类的，就这三类信息啊，肯定是下一步法律管理的一个重点。因为已经有法可依了，只不过是在这个上面具体形成案例，形成处罚的这种机制。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科创中国也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以及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张燕和大家一起的对谈，谢谢。 好，谢谢各位， 也谢谢听众的收听， 也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诗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哦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呦，好的好的。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